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昨天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恨不得全国人民人手配备一把密码本啊，来解读这个报告当中的玄机。总共5200多个字，这份三中全会的公报，昨天在新闻联播上，这个恐怕是全中国普通话说的最好的人念了22分钟。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不准备重新给大家念一遍了。相信很多人昨天晚上，哎呀，这个 都看了新闻联播， 看了新闻联播。很多人呢，你看5000多字的报告啊，硬是整出了50000多字的解读分析来。你说真是高手在民间啊，不得不佩服哈、大家的这种能力。那很多人就说，你说这个政治为什么它就是一门科学，或者说你说政治它为什么就那么厉害呢？就是因为啊，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上面的每一个汉字哈，上过基本上上过小学的人都能够认识，但是呢，就有些人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些人就觉得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个澳门做法就很简单，澳门从来不出什么施政报告啊，不出什么三中全会的报告，人家怎么这个决定的，人家直接发钱，直接澳门呢，这个昨天是发的永久居民发了9000澳门币啊，非永久居民都发了5400块钱。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这样的这个方式，每个人都能够理解。 这人家真的是经济体制在改革吗？好像也没有哈，这也是澳门的一贯的惯例，人家也没改什么。好，倒是呢，你看我党他的一些公文的一些说法呢，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份5000多字呢是公报， 是 一般呢在共产党的系统之内呢，还有决定、决议、文件，政府系统呢是叫做工作报告。那按照惯例呢，在公报发布之后的一两天之内，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关于改革的若干的建议的决定。 是 发出这个决定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执行的事儿了，就会分配给各界的全会啊、中央工作会议啊、国务院去具体去落实。所以昨天呢，这5000多个字，大家呢，有的人觉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这个心意。有的人觉得呢，我之前非常多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啊，还有包括很多大型方案的一些期待呢，又好像又没有，符合我的一个心愿。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已经是看到各路哈、四面八方的各种的专家解读已经陆续开始了。 有 今天 有这个高兴的，也有表示失望的。但是我觉得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情绪呢，多半取决于你之前抱多少的这个期待哈。所谓期待越高，通常是失望也比较大。 好，那现在呢，我今天早上把港媒的几份报纸都给扫了一遍。香港媒体一个很大的特色呢，当然是区别于内地今天几份报纸，全部都是新华社的通稿嘛。然后呢， 香港媒体可以不用通稿， 比较贴心的他们就算了，用改革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就算那种词频吧。香港呢，全部都是在猜测人事啊，两大，一个呢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底是由谁来担任这个组长。另外一个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领导小组，又有谁会来担任组长。 按照这个惯例啊，或者从字面上来理解呢，这两个新的机构恐怕也就是一般人一般的读者最能够理解的，出现两个新机构嘛，这个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叫做一个改革的领导小组，还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字面上的表述，我目前看到的是这两个将会向最高领导人报告负责的这么一个机构，所以说他的领衔的这个人物哈，应该是权力级别应该是非常的高。那在两个机构之外呢，在政策面哈，大家其实比较容易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当然改革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那当然这里面用的这个词语都是还是比较宏观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也是很多人通常会提出来这样的问题。看到这份报告，你很难去预计究竟会有什么具体的措施，那这个恐怕也不是这份报告它本来的这个意义。作为这个历史上的三中全会的它的公报呢，它的作用是作为 最高纲领哈，是一个总的路线图的这么一个意义。但是等到通常在一个星期或者起码三四天之后，大家还会见到的，通常由新华社或者说人民日报刊载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改革的一个决定哈， 嗯， 有一个决定的这个文件，通常里面会包含着更多改革的细节。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公告的公报的第二天呢，很多人都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会怎么回事，我要等到一个星期之后我看到那份决定的文件，这个呢我基本上就比较容易理解接下来的这个整体，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这个思路了。 没错，那在会前呢，大家热炒的包括多项的改革议题，比如说司法、金融啊、国企改革、户籍改革，甚至是放宽一胎化的人口政策呢，在整个的公报当中呢，我们没有见到太多的琢磨。那么在经济方面呢，以前是讲到市场是发挥一个基础性的作用，但是这次呢，把它提高到了一个决定性作用的层面。 是， 但是现在很多的专家就提出来，重点呢是要怎么样向市场释放更多的权力，关键呢还是在于落实的层面上。而至于这个放开一胎哈，我们没有在全文当中是有看到提及，但是今天的财新网他们是有很多篇幅的报道，说根据权威人士透露，将会开放这个单独的家庭是可以， 就是夫妻双方其中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 但现在呢，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确切的消息，反倒是 在这个公报当中完全没有提到计划生育的这个部分。 对，很多的消息 是 好，最为也不能说稀奇，最为让大家意外的是有两个新的机构。那么这两大新的机构呢，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它具体的职能，以及它的人员是怎么样分布和它具体的一个运作是怎么样一个方式，但是大家就猜测哈，说首先从表面上看，它在中共历史上呢都是属于首创的，也是党章和宪法上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一点看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一个特点，它一定是凌驾于现有的体制。 嗯哼，这个一个叫做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哈，这个的它的名字叫做小组，这个中央有非常多其他以小组命名的，这个还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党的机构。 对， 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国家来这个开头的话呢，它理解，我的一个理解，它至少是一个政府机构了。政府机构由党的这个会议做出呢，当然了，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说它的这个决定呢最终都能够上升成为国家的意志哈，但是在一个党代会上这个成立一个国家机构也还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更何况呢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怕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那这个委员会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职能哈，它能够干什么，由什么人来参加，甚至它有多大的这个权限，都会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个问题。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在这个全文5000多字的报告当中，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提法出现在什么位置哈？是出现在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同时提到呢，为了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这个我刚才读的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呢，是大家会想，这个国家安全有很多个层面，有对外的军事外交，也有对内的，比如说这个维稳或者说网络经济的安全，其实都是国家安全的领域。那么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究竟会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它有一个重点啊，到底是在哪边。如果从这个公报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恐怕是对国内的这个形势着眼比较多一些。 当然现在也只是一种猜测哈， 是 因为我们并没有从公报当中呢详细的看到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和它的组成人员。但是就我们目前呢看到海外的一些信息来说呢，大家就分析说，这个国安委呢将会超越公安、国安和中纪委，它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部门，重点呢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和舆论。现在有消息传，就有可能孟建柱，也就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会担任这个公安委的副主任，还有公安部副部长。当然这都是一些猜测了。那对于这国安委的存在呢，有我看到今天是《明报》的记者呢就采访到内地的一位专家叫陈子明，他讲到，他说在国家安全方面呢，其实中国一直没有专门的国家机构，只有党的中央政法委 长期下去呢，也叫做所谓的名不正言不顺嘛。所以呢，现在成立这个国家机构来专门处理安全问题，也算是向法治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当然，我们看到这种种的一些新的机构推出来啊，今天港文啊，基本上都是说这使得习近平的权力呢是比较集中，那也是更加的强化了他在党政军的一个地位了。 没错，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哈，不管他的最终的职能是什么，这恐怕都是一种权力的集中。他按照国外的惯例，一般来说叫这个名字的部门呢，他通常汇集外交、公安或者说军事乃至情报、经济方面的这个首长，成为一个联席的一个跨部门的一个组织哈，然后直接通常向最高领导人进行汇报，来统掌国家安全的这个大权。因此这个部门它的这个出现是这个肯定要发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投放的资源一定是会是增加的，不然的话也不会需要这么一个非常权力非常集中的这么一个部门。好了，那这个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是这份5000多字的三中全会公报中一些比较容易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些点。当然了，这个中国的政治很强调这个字里行间的艺术啊，还有一些非常隐晦的信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仔细的研究。我们也会连线到哈几位专家来就这两个今天我们恐怕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它到底有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第二个，虽然说在这次的报告里面恐怕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也不断地强调了简政放权，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简政放权，我们待会儿也会来重点的聊一聊。先休息一会儿，三地化新闻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接下来连线到军事专家赵楚老师。好，来请赵楚老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将要提到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究竟有哪些职能，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马上来听到赵楚。赵楚老师您好。 你好， 昨天我们在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里面看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几个字哈，这个恐怕在49年之后中国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的机构，但是在国外我们有看到有相同名字的机构，比如在美国或者说前苏联，包括现在在日本也有提。那据您的这个了解，在国外的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有什么样的职能呢？ 这个要分那个两种情况了。对于美国来说吧，像美国所代表的这样一些国家，它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啊，它主要是作为这个最高决安全的最高决策人，也就是一般来说的总统啊，或者说总理啊，对这些人呢，作为国家安全整个安全事务方面最高的一个咨询机构，一个幕僚智囊机构，同时呢，也是跟安全有关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军队啊、情报部门呢，它的一个协调机构。那么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也非常著名，也就是所谓克格勃，就是前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情报机构，它包含着这个对外的情报业务、谍报业务和这个反间谍业务，以及呢对国内的一些政治控制、秘密警察这样一个任务。所以这两种情况应该是差别很大，只是碰巧名称相同而已。 所以您觉得在中国这一次根据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要设立的这一个机构，它有可能是更像美国的呢，还是更像苏联的？ 我觉得应该说两者都不像。因为在美国系列而言，欧美它这个国安会它是一个协调和这个咨询机构。那么这个从公报这个情况来看呢，就中国要设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说它未来在安全决策方面权力是很大的，它是直接参与决策的。这个公报是讲得非常清楚了，它对于这个最高战略的决定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权力。而且呢，从初步的报道看，它会把跟安全有关的那些业务，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些情报部门啊、外交部门啊，甚至军队 把它都整合到一块儿去，所以应该说它未来的这种权力是非常大的，远远比这个所谓欧美系列这个国安会啊，实际权力要大很多很多。那第二呢，跟前苏联相比，前苏联它只是一个秘密警察，它是一个情报机构，那么只是间谍、反间谍，包括对内的这种镇压呀、劳改呀、古拉格都是他们管的。可是，从现在初步报道看，中国未来的这个国安会除了要管辖这些强力部门之外，包括公开和秘密的这些强力部门，它恐怕对于军队、对于其他的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事物，你比如说能源安全，甚至经济安全、金融，它都要管。所以它未来会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权力机构。 也就是我的理解，它的这个行政的序列或者它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一个机构。 是的，我觉得您这个理解是很对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在决策权力的这个整个机构当中，它的地位会比美国的国安会甚至前苏联的国安会权力都还要大。 那这样机构的出现，它是不是会预示着中国在对外的决策方面有一些政策的形象，大家会倾向于认为是不是对外会表现得更为强硬？ 从有关的报道来看，很明显，包括那个会议之前一直这个国内的一些舆论，这个它的官方媒体的舆论来看，他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最主要的一个判断就是目前这个中国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包括对安全环境的认知问题。那么在这样一种所谓比较危机感的一个认知之下，所以才成立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当然严格从程序上讲，作为一个党的中央全会来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从目前看它还只是一个建议，因为作为一个国家机构的设立，它最后还是需要在所谓这个立法机构，比如说人大之类，它需要去通过。当然中国因为中共是执政党，所以他这样的建议是肯定能够，他做的决定是可以通过的，是吧？这是肯定的。但是从目前看呢，它只是一方面来讲，它还只是一个政策的建议。同时从历史渊源上讲，在中共党内的内部，在历史上是一直有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原来它叫党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或者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它只是说这个制度没有制度化。那么通过目前这样一个建议，他会把它制度化，会把它这个具体的职责、职能、部门的设置，会把它制度化，会把它公开化。 那这样从党的机构上升到一个国家机构的一个过程当中，包括接下来他要具体落实实施的过程当中，需要可能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吗？ 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本身呢，我们知道中国是政党两套机构。在这个共产党领导下面，它是有政和党两套机构，本来就有两套机构。同时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军事指挥序列，因为军事是安全里面很大的一块，甚至可以说和党政都不同，所以这些中国习惯的术语，中央文件都要说党政军，也就是说它是个并列关系。那么目前再把国家安全机构再成立这样一个超级婆婆，那么原有体系本来就已经非常的混乱。那么如果现在再成立这样一个超级统摄的婆婆，那么如何跟现有体制对接，我个人觉得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带来一些这个非常大的不适应，这需要很多时间去磨合了。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军事专家赵楚的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做的这么一个预测。好，他认为这个机构的出现将会既不是美国的国安会的模式，也不是前苏联的科克伯这样的模式，他会在权力或者说可以调动的资源上面超越这两个外国的范式。好，那其实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名字呢，恐怕很多国家都存在，包括日本最近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个施政的方针里面也要提出一个叫做国土安全对策的委员会。好，听上去呢也是这么一个类似的概念。那当然了，这个现在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非常的广泛，你从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到对外的这个热兵器的军事啊，或者说包括外交，都可以划入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因此怎么样来定义哪些是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也是我想令人很好奇的一点。 另外呢，赵楚老师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整一个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你确实会感受到有一种强烈的危机的意识，这也是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背景。哎，强调现在面对中国面对着不小的安全挑战，才给了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安全机构出台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嗯，是。那现在我们看到最后呢，会出炉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其实呢，早在今年的五月份哈，香港有一份叫做《明镜月刊》的，他们就曾经报道过，说呢，中国打算是组建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把对外的安全和对内的安全是结合在一起，就讲到呢，会涵盖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还有包括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外交部，包括这个对外宣传等部门，成为什么呢？即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的第五大国家机构。但是呢，这个新闻呢，它也不是最早出来吹风的， 最早韩国媒体报的， 还可以在韩国媒体，没错，还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当年江泽民的时代，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构想，而且呢，据说呢，他是在参观完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当时由于来自军方的阻力啊，和一些希望维持自己在外交安全政策方面所谓话语权的一些政治局常委的阻挠哈，这当然也是听专家讲的，金灿荣先生讲的。他最后呢，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最终是宣告失败，并且当时呢，据说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说，国安会的职能呢将和现有的党内的机构交叉重叠。不过呢，我们今天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关于国外的人士是怎么样看，就包括中国跟美国一些军方那些所谓的外交层面和这个公关层面上的一些看法。我这边看到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一位叫约翰逊的，他讲到，他说政府部门呢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就是彼此不太知道对方在做什么。过去呢这是问题，但是当时呢中国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全球影响力， 没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现在呢中国也是需要在政治层面设立一套更加的协调的关系，就是点对点。如果是美国有这样一个机构的话，中国相应也有类似的机构，可以更加直接的进行沟通和交流。 比较可以理解的就是美国的军队系统当中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参谋长联席会议哈，这个其实是各兵种之间的这个参谋长的这么一个联席的会议，它用来协调调动各个军种在重大的这个作战或者说军队的管理中是一个配合的问题。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概念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政府，当然了还需要加上军队，一个不同部门之间横向协调的这么一个组织。那只不过这个组织的授权到底有多少哈，这个还会是一个大家接下来会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好，三立华新闻咱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看到三中全会之后市场怎么样来理解这样的一份报告，那市场的最好的理解的工具，那当然就是这个资本的流动哈，包括这个股市的涨跌。内地的股市哈，在 A 股的市场11月13号的午前基本上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结果全线的飘绿。港股呢今天也是在上午11月13号的上午也是下跌，而我刚看到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中国银行接国债价格也是在周三临近午盘转头下泻啊。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个市场似乎对于三中全会的这个公告啊理解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主要我相信来源于这种悲观的情绪，来源于在这个报告中虽然说强调了市场经济的这个主导思想，这也是在11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一直以来继承的这么一个思路，但是呢在国企 企和私企的这个表述上，在这一次的公报当中可以说做出了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表述。那这个虽然说在字面上看是平衡，但是如果结合在会前这种大量的放风，特别是有关针对国企改革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吹风的话，这样的最终语句的表述恐怕让人就觉得有一些保守了。这个原话是这样说的，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坚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哎，这里面呢，虽然说两边啊各提一下，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从字面来总体感觉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国企的地位还是得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强力背书的这么一个感觉。 可能唯一令大家比较振奋的还是对于市场定位的一个措辞的改变。刚才我们讲到以前是讲的基础性作用，那现在是说的是决定性作用。我看到香港这边也是访问了挺多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哈，那包括呢有这个社科院的石红秀，他就讲到呢，比如说你讲到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这样一个提法，你有可能会怎么样呢，就令到市场期待着真正做到所谓的同地同权。农村的这个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呢，可能你需要进一步的部署，但是也是刚才朱明星讲的，对于国企改革大家普遍是失望的，因为仅仅是看到现在公报当中的表示呢，也是比较的保守。但是有一家汇丰就说，我们也是感到失望，没有新意。但是呢有一些市场人士呢说，公报他提出改革也仅仅是比较短嘛，但是他们也相信最主要呢还是看未来数个月会不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所谓的细则出台，还是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 是，这我补充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同地同权，或者说有关农村土地的这么一个大家认为比较有亮点的部分哈，出现在报告的比较靠近尾部的这个位置。他说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还同时提到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里呢他不断的提到了城乡用地包括要素哈，这个土地要素是很重要的这个生产要素。那这里面就让人产生这个联想，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的这个农村集体所有的这些土地可以参与到这个市场的交易，或者说进行某种程度的流转。那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专家的点评说，第一，这个提法并不是此次公报才有，其实早在这个之前的几代领导人就已经有这样的提法。第二呢，这样的这个政策如果要落实下去的话，它至少也要5年到10年的时间，我们才可以看到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比较有可能出现的呢，就是可能在户籍的改革方面，虽然说全报告一个字都没有提户籍，但是提到了这个同地同权，这个意味着可能在局部的一些地方会实施一些小范围的户籍改革。这个恐怕还是比较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大哈，这个也是实施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些的。那在另外的一个经济改革相关的领域，就是我们又注意到了在之前李克强总理不断提到的这个简政放权的这一块，也是成为了公告当中相对来说表述比较明确的。那个简政放权提了非常多次，好，到底怎么样来理解这四个字的意义，我们接下来访问到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张明教授，来请他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简政放权。 它可能会力度大一点，就以前呢无非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是调整机构，比如说就是大部队啊，比如说是精简机构，完了那个削减审批权，原来也做过，这事儿我做过，但这事可能力度要大一点，审批权的这个削减力度要大。完了那个机构整顿呢，就是说这种它不光审批权，它还有一些那种比如说这种贷款的那种，还有土地支配的这样一些，一些那个这个非市场化的这些杠杆，可能都会去取消。这个可能都要比以前没有这个地步，以前没有到就是到这个层次上。就是说，但是我也有隐忧，就是尽管是说他说的挺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什么局面，就是说他。就这个启动改革的就成果能不能保住，我还是感到忧虑，就是不是很乐观。 您的忧虑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他这个行政改革，他这个就是说，他是这样的，就是你政府的扩权呀、啊，政府的扩权是，就政府的扩权是对政府来说是好事，就是我们不管这个市场怎么样，或者是国家怎么样，但政府本身这个机构本身它的扩权对他自己是好事，因为他扩权就有利益嘛。 嗯。 那么你他就他的因为他本性他是要扩的嘛，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 嗯。 那么那你怎么能防止说你现在缺的太多，就是减了以后你要约束，自我约束这个很难嘛。 嗯。 那谁来约束他？现在只能靠上级约束。 嗯。 那么上级管下级这个事儿，按道理说一般说就缺乏一定衡量嘛，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 嗯， 这可能需要他们还是需要进一步考虑。那权力制衡的话，我估计他就会提到，因为我看那个公报里提到权力制衡的问题。如果没有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的话，仅仅靠上级管下级这个事儿，我估计挺悬的。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分析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张明教授，他这个提到说，当然这一次的从字面来理解，这个简政放权的力度恐怕将要超越以往的仅仅是进行部委机构精简，或者说这个简单的数量上的整合这样的这个层面啊，更多的进行到实际这个权力的下放，乃至是权力啊划归于市场，但是实施起来的难度依然是不小，因为作为任何的这个权力主体来说，保住自己的权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动，你让他自己去放弃自己本来的这个利益哈，这个无异于是与虎谋皮，相信难度不小。 是，那另外还有一点大家在会前也是极为的关注，就是司法层面是否会有一些进一步的改革，因为我们在会前的时候已经听到过，包括信访制度是不是应该改变呢，劳改的问题是不是会效仿美国的联邦法院的一些制度，这都是之前大家一些猜测，但是呢依然是在公告当中没有看到具体的一些啊成文的说法。不过呢哈，我们了解到这一次呢是首次提出所谓的法治中国，以前的说法什么呢，都是依法治国， 是， 所以呢可能在这一点上呢已经是给了大家一个新的期待， 而且相对来说恐怕对于之前的有一个宪政的全国大辩论的一个在这里有一个回摆哈，在这个这次的公报当中出现了宪法这两个字，在这个法律的这一部分强调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大家注意这个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个报告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恐怕在中共历史上三中全会的公报当中哈，这也是仅次于这个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外的另外一次出现宪法包括维护宪法权威这样提法的。 那么对于司法这个层面呢，就有分析说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来呢，中共第一次把这个颇有司法独立意味的内容写进中全会的公报当中，所以呢大家也是有理由去期待一下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方案会不会有一些令大家振奋的消息了。 是啊，这个说一千道一万哈，这么一份五千多字的报告，它可以说是集中了全中国各行各业人的各种期待哈，不管你是左的右的还是这个穷的富的，都是有自己的期待，那必然是谈到一些没有谈到一些，那在中国政治的经验呢，大家必须考虑到的这个几个事实呢，第一是这个字面你这解读是有非常多样的，你必须要有一种很强的语文能力，还是得跟中央接轨的语文能力才能够读到这个文本当中真正的信息。第二呢，写的跟最后发生的呢也不一定是完全一样，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这个计划是一回事，有的时候执行起来呢恐怕就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在总纲领之后，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很有可能再会看到一份决定啊，这里面看到的更详细的这个计划图，而在计划图出来之后的五年乃至十年的时间里面呢，还有一个落实情况，这当中哈，这三者之间会不会发生任何的这个递减乃至这个缩水的这个关系，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来的。 没错，那么正如目前外界所预期的，在开会之前大家就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可能又是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这么一次会议，那么我们隶属哈已经召开过的各种的三中全会，基本上的琢磨点都是在于今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但是呢，这次会议本来是要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这个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大家有理由也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抱些更大的期望，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最终的一个重点还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那么尽管是大家颇有一些失落，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一个路线是已经出来了，那么最终会改的如何，会有怎么样具体的措施，我们再一步一步看。 是这个先经后政哈，也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的一贯的一个思路，但是必须得承认的是经济跟政治从来都是不能够分开的，比如说在很多国企体制的改革问题，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很难单独的切开来讲这两个事儿。 好，接着有话直说。那么三中全会呢，昨天我们也是讨论到在海峡的对岸呢也是非常的关心，那么在台湾人看来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服贸协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谈完，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好，今天呢是看到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就已经说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你们得赶紧跟我协调协调，咱们这个没有排的公听会得赶快排了，应该尽快的进入这个审查的阶段。因为你看呢，国民党的党团已经是有十几场的公听会已经完成，只剩下六场没有办了。接着我们要迎来十月下旬这个对岸的海峡会的会长陈德明先生就马上要率领这个经贸交流团来访问台湾了。所以呢，台湾必须要更快的准备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呢，这样一个服贸协定在台湾从推动谈判开始就遇到很大很大的阻力。 是， 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服贸协定方面如果没有谈成的话，台湾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吗？ 是。好，这个期待大家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时间给你。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哎，又不小心播出了音乐。好，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啊，这个今天问大家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个两岸服贸协议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签订，哈，到底台湾人会不会有影响呢？ 会不会是一个损失？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想问？对大陆人为什么没有有没有影响呢？当然你要有意见啊都可以发表， 因为这是大陆主动提出来的嘛。 所以你就觉得大陆如果主动提出来一定是对大陆人都好的。 在台湾人的眼中看，哎，这个你主动提给我的一个协议是不是从你的 这个 角度来出发， 对吧？这人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哈。当然你要有不同的想法都欢迎提出，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是不是应该一起把这个饼做大呢？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好，手机用户好，凤凰 FM 一键靠音可以打进来了哈。沈阳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孙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服贸协议啊，他如果现在说不能够签订的话，对于台湾人有影响吗？ 当然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双方无论是大陆在台投资也好，包括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也好，双方的这个经济和贸易相关联的部分越来越融合了，虽然说两岸关系呢也是断断续续，包括根据不同的政局的变化啊，包括根据台湾不同政局的变化也会有个起伏，但是呢如果说双方迟迟不能签订这样的协议的话，我想无论是对任何一方啊，包括都不是一个很明朗的一个趋势，包括带给民众的一个讯息，首先传达这个讯息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一个讯息，所以说呢，这个也督促的当局，台湾当局能不能够考虑在某一角度上，包括怎么在立法院的包括很多层面上啊，能够去做这些工作，能够让这个协议能够很尽快的能通过。我想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因素。 但是孙先生啊，请教您一下，您了解为什么台湾有的人不愿意签这个协议吗？ 其实呢，我想这个协定对于任何一个贸易战的双方来讲，它可能都有利和弊的关系。那么我想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就像台湾政局的这个政党一样啊，那有一方面呢你提出来了，那我就要反对，它不没有任何道理和理由而言，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主张的问题。那么有一些呢，那以至于说有些民众也被掺入其中了，那么他很难以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 哎，好，谢谢沈阳孙先生的这个分析啊，觉得这个台湾的反对意见是有的，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啊，大家这个放在眼前 不一定有一定的理由， 放在眼前的钱不赚，哎，这是有问题吗？嗯，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喂，方先生，方先生 在线上吗？ 方先生，方先生，好，方先生不在线呢，啊。北京的赵先生，哎，我就知道赵先生今天会打进来，赵先生你好。 哎，你们也是，今天都安排大家都关心安委会， 嗯， 你怎么出这么一话题？ 这个也是有关于这个在三中全会之后，陈德林 因为 要去率团， 因为赵先生我知道，不管我们问什么问题，您都会有这个您自己的意见要发表，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对您来说都可以。 啊，完我说一句安委会， 您说 啊，他是维稳，别着急。下午就出手要救市了，是吧？大家准备吧，是吧？啊， 是吗？那现在中午就赶紧买， 逢低买入哈。 完了的，我觉得， 嗯， 两岸没谈成啊，还是安全问题。因为什么？中国呢，为了安全考虑，不会给台湾在互联网敏感问题给它开放。 嗯， 台湾人呢，台湾政府呢，大什么一些开放呢，将来被统战给套这儿，是吧？这是原因。完了，我就想说什么呀？咱们有时候听咱们广播，有时候挺真实啊，挺失望的。尤其年轻人的发言，昨天有一个呢，说的气候啊对环境没有影响。那人200多国家在那开会干嘛呢？啊，人傻子。 啊，这个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哈。这个 不是， 嗯， 我就说通过这发言，咱就看一些现象。 嗯， 你看还有人说什么大气污染，完了是利于环保，那药厂和医院还利益的什么话？还有什么为什么把钱不分给中国人民去买美债？我说什么现象？这种荒唐的事儿，没人给年轻人解释讲，是吧？而且还都上新媒体，所以这是很悲观的。 好，我明白了，赵先生您的意见。好，我这个一定忠实的反应。 啊，谢谢。 好，谢谢您，赵先生。哎，这个赵先生不光自己要发表意见，还对别人意见也要发表意见。 他然后想要把自己的意见带到给别人，应该多来打电话来就可以。 非常厉害，好，赵先生。这个广东的钟小姐，钟小姐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两岸的服贸协议到现在为止都签不成，它对台湾人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有啊，有影响。我觉得是台湾方面吧，应该是。 嗯， 应该什么？ 你觉得 应该台湾方面应该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吧，去促和这个协议吧，就贸易协议吧。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呢？ 哎呀，看过新闻的留意两岸的都知道了，他们一些台独的人，还有一些可能是外面因素啊，或者美国的因素吧，还有那个搞台独的那些人士的因素吧，他们都在那里搞，特别那个苏贞昌吧，苏贞昌， 苏贞昌 哈，那一帮人啊，他们那一帮人都说这那的，就是说反正很多。很多问题了，就是在左摇中国跟两岸台湾的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法，他们都说这里问题那里问题了，看的很多次都是这样子。 嗯，好，谢谢钟小姐。 钟小姐认为是这个政党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民调， 就是觉得已经有点烦了。 最新的这个民调是显示出来47%的民众他们是不愿意谈成这个服贸协议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台湾人也不傻哈，这个大家肯定也有自己心里的判断，并不一定都是跟着政党跑的啊。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 你好。 哎，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两岸服贸在台湾的这个发酵？ 哦，我认为吧，这个两岸服贸这个协定啊，这协议啊，这两岸都有利益，但是为在台湾政区啊，为啥没有通过呢？是民进党那个自走，民进党嘛，就是说明台湾政区这个政治乱象所致。这样给咱们一个启示啥呢？两岸尽快进行政治对话，政治对话成功之后吧，这个就迎刃而解了。两岸怎么政治对话呢？就中国大陆政区和中国台湾政区两岸政治对话，这样首先签署吧。两岸政治和解协议，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签署政治和解协议。因为啥呢？这两岸问题是国共内战引起的，所以说由国共两党签署政治和解协议。之后呢，两岸政区签署和平统一纲领，政区签订。下一步呢，两岸政区进一步呢， 和平统一法，这样呢和平统一日程啊，台海十年合一统，中国百年不战争，这个呢路子路线图就可以实现了。 好，谢谢 宁先生又这个强调了一下他的这个，我之前好像有听过哈，这个和平统一的蓝图大计哈，非常的厉害。 今天大多数的这个内地的朋友打电话进来，一定会从这个两岸统一的一个角度来出发。 我之前其实 没有台湾的一些 对这个，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台湾的朋友应该更有发言权。 其实台湾的他们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有很大一部分肯定是觉得说你经济的一种渗入，当然包括人员的一种渗入，你想慢慢在那边从商的一些内地人，他可能就会有居住权啊，或者是会有一些思想方面的渗入啊，很多台湾人是担心这样的一点。 就我自己接触的哈，有这个具体行业领域的，可能有电商的这个朋友觉得这个服务的贸易协定，它在具体一些条款上两岸不一定能够对等，那么包括在特定的领域，可能大陆的这个企业规模比台湾就要大，那你如果一旦两岸打通的话，势必有一个市场份额争夺的一个问题。那有一些从事文化产业的，特别是在出版印刷业的一些台湾的这个朋友呢，就觉得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个不对等。比如说，大陆的印刷品可以大量的相对来说自由的进入台湾，但是大陆的这个新闻出版的制度呢，并不因为这个服贸的协定而对台湾的出版业有特别的开放，因此呢，恐怕这个台湾的出版业者并不是能够什么书都在大陆出版的。那大陆什么书都能够在台湾出版，这个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个就是抢了我的生意，也不太公平。那当然，所以说这个真的取决于你在这个行业，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到底这个服贸对于你的这个生活是产生了什么 样 的影响。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大家打进来发表的意见，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基， 我是燕婷， 再会。